Урок 8. Текст. 王老师，您早。 你好，你去哪儿？ 我去教室。 你迟到了，昨天晚上跳舞了？ 昨天晚上学习了。 真的吗？ Новые слова. 教室。 昨天。 晚上。 哪儿？ 早。 真的。 去。 迟到。 跳舞。 学习。 吗？ Упражнение 1. 汪。王，网，望， 捞，劳，老，烙， 诗，时，使，是， 教，嚼，脚。叫 挑挑挑跳 乌无五雾 靴学雪穴 Упражнение 2. 王老师， 您早。 你好。 跳舞。 你去哪儿？ 晚上。 你迟到了。 真的吗？ Упражнение 3. 哪儿哪儿 那儿那儿 教室 教师